静静发着光，坚定的照亮前路的方向。稻田藏着的黄昏夕阳，陪着我去流浪，你温柔目光在天涯一方。总有一天你会收到我的期望，不顾一切世俗走这一趟，伤痕风雨莫测变一场，不再有寒霜。张望错过的时光。